行，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部。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今夜私语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在每天晚上22点这个时间开播。我们会在节目中回答收音机前、网络前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大家可以来咨询。咨询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我会看到大家的情感问题。恋爱的、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问题写给我们的时候写得稍稍详细一些，来龙去脉告诉我们清楚一些，这样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把这个判断为有效的提问，我们也会首先挑选这样的问题来解答。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那么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关注我的微博，可以给我发私信，可以留下想和我们咨询分享互动的这些情感问题。每天呢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学员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常常会有这个女生啊、女士啊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在这个关系的交往中和异性的交往中和男生的交往中哈，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特别不好判断，就是他究竟只是想和我有短暂的这种亲密关系，还是他可以和我有长久的恋爱，甚至是走入婚姻的关系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女生就说，她说我今年呢26岁了，我自己呢这个长得不算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就算是一般人吧，身材还挺好的哈。她说那个我就有一个让我自己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一旦我接触了男生之后，我就很难知道这个男生究竟是想和我有很长期的恋爱，或者是将来走向婚姻的关系呢，还是他只想很短暂、很这个发生一下亲密关系就完结呢？他说，因为在我过去的感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我遇到过2次了。他说有2次，第一次呢。我就是也挺巧的，在取快递的过程中认识了和我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当时主动的跟我搭话，我又是单身一个人，那我也觉得他还挺顺眼的，我也就和他聊上天了，后来加了微信，后来就开始聊天。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结果呢这个聊了几天之后呢，有一天下班之后，他突然说，要不我到你那儿去这个喝杯啤酒聊聊天， 啊，我告诉他，我说我自己没有啤酒啊。他说我带过去啊。他说咱们俩与其微信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聊，还不如面对面的聊呢。他说呢，那天他就来跟我聊天了，结果聊完天之后很自然的就没有走。可是呢，他说正当我觉得他还不错，我以为我谈恋爱了，没想到再过了一个星期他基本上就不理我了。他说这是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呢，是一位同事的妈妈帮着给介绍了他妈妈他们单位的一个男生，我也是去见了之后觉得挺好的，感觉还不错哈。特别是觉得中间又有我的同事，又有我同事的妈妈，而且呢这个人家也说了，说这个男生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男生，人品啊各方面都很不错。那我自己觉得又开始一段恋爱了，可是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发生了关系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说我们也是在认识半个月之后我们发生了亲密关系，再过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了。他说这两件事情吧都给了我打击，我不会判断一个男生究竟是想和我长期谈恋爱，还是仅仅就是想和我短暂的发生亲密关系之后就结束呢。他说我都觉得我害怕再谈恋爱了，那我想请你们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事情，我就要交给我们的心理专家韩老师了哈。有很多人在这个关系中都有这种困惑，他究竟是想和我长长久久谈恋爱呢，还是他就惦记着我们就是大家亲密一下就算了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不过三啊，已经重复了两次了，那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这种担忧呢，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自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啊，第一次我那样，啊，第二次我还这样，啊，为什么我重复同样的事情呢？这里头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也就是说，我听他的描述里头呢，他很少描述就是说我跟这男生交往，他直接一上来他的描口气里面带着谈恋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总是在强调说，跟一个异性交往跟谈恋爱，哪怕我们是以谈恋爱结婚有目的的，但是我们交往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交往的时候呢，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是有这个心理距离的啊。一个谈恋爱的人，已经恋爱的人，一个结婚的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呢可能一开始跟一个男的，比如说社区里边因为取快递认识那个男的，仅仅就是觉得啊，我跟他有好感，我们住在一个社区，然后呢我就想跟他谈恋爱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好像不是他所设想的那样，因为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么你看那个人呢，仅仅发生了跟他发生了亲密关系之后呢，就不再跟他联络了，就说明那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对， 他就没有说要跟你谈恋爱。 对， 所以哪怕第二个好像经过层层关系这么多人介绍的，然后呢发生完亲密关系就半个月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即便是第二个人，好像这个女孩子觉得我们俩已经熟人介绍的层层把关，最后这个人肯定是筛选过了，挺安全的了啊。这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犯了跟第一个人同样的那样一个错，就是说你仍然还是觉得啊，尽管这个人已经层层把关了，所以就放心了，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谈恋爱了，所以我就可以跟他发生亲密的接触了，但你不知道即便如此你仍然还要跟这个人要交往一段时间，你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般在做婚恋指导的时候，比如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在三个月之内对方都要提出来跟你发生亲密的接触，甚至刚刚跟你更短的啊，比如说半个月或者一周之内就提出这样诉求的人，这时候大家一般都要稍微的放慢一下节奏。 对， 亲密关系它不是一般的关系，我们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什么叫亲密关系呢？这里边有距离的，人体之间是有距离的，在社会心理学上是把半臂就小于45公分，就如果两个人是一个亲密交往的状态，那你们的肢体最近的就是你们的距离呢不能说高于45公分，也就是说你们俩的身体是很近的，我说促膝长谈，那你们俩的身体距离是很近的，在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那就是你们俩充分的信任， 对， 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有安全感。但如果 什么叫社会距离？社会人社交距离呢？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是，那么社交距离就是至少你在跟交往的话，在肢体上你要保持一臂的距离，至少半臂吧。 嗯， 也就是说那个人伸手打不着你。 嗯， 那你会觉得安全。 嗯， 是不是？这是从社会心理学上界定的人际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距离。 对， 所以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呢，这位女生呢，她就是一开始就跟人。这个就是亲密的距离， 嗯嗯， 就跟人交往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防备啊，就觉得任何人都是安全的， 嗯 啊，所以他才会重复出现同样的事情， 嗯， 啊，再加上我觉得一开头听他描述的时候，他一开头说到我长得不大好看， 嗯， 仅仅身材好而已，可别小看这句话，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注重的，就首先第一眼就看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好，我长得不够好看，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身材比较好，所以有的时候从这个深层心理学来讲的话，他在跟人社交的时候他有一个劣势，他就觉得哎呀，我看起来从我其他方面没有办法跟人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 嗯， 人家可能看到的就是我这一点， 嗯 啊，所以他也用这个来维系，但是事实上他的两次恋爱失败的经历都已经告诉他恋爱不是靠这个来维系的。 嗯，说到这儿就是要告诉所有的男生和女生们哈，特别是像女孩子们哈， 嗯，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发生了亲密关系之后，那么你是付出了，对方是得到了，然后这个如果说是用这样的一个评价来评价你们的关系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有失落的可能，就是。嗯，韩老师建议的很对，亲密关系是应该我们放在这个有一定的了解， 对， 愿意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是应该再往后相互了解一段时间，那么再来发生亲密关系的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认为亲密关系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对。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么本身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自我不公平的一个评价和看法。他是成年人成熟的一个理性的或者说这个成年人他应该有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你要发生亲密关系，你能承担得了之后的后果。 对，你心理上做好准备了。 对， 嗯， 对，就是心理上要做好准备了。在最初刚刚开始大家建立了一个打算交往的关系，或者说彼此开始感兴趣，如果太早发生了亲密关系的话，那么确实是有一天大家走不下去了，你可能就会女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思维，就会觉得你看他盯上我的不是想和我去谈恋爱，他其实就是想和我发生一下亲密的关系。 对， 这就是有一些女孩子的思维。那就像韩老师说的，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否定了你自己。 对， 嗯， 这实际上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谈恋爱，有的人会说他图我钱， 嗯， 是吧？就像有些男士啊，男人会觉得他，比如说这位男士的家境比较好，比较富裕，他就会觉得，诶，他是不是跟任何一个女孩子交往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看上我家钱了？ 嗯， 他才愿意跟我去交往。所以一旦人有这样一种判断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很难交往到那种真实的，或者说，找到一个真正啊彼此会建立一种啊情感或者亲密关系的人。 嗯， 因为你有一个先入判断了，他来找我。他肯定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或者说多半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发生了，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讲，觉得这很正常。他本来我就这样判断的，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多数人在真的要去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不是那么轻率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孩子呢，以后再去跟人交往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嗯， 不要那么快，你得去先了解，然后再。进一步的接触，所以我们说， 嗯， 我们从来不会说有一个陌生人敲你家的门，你就把门打开了说进来吧，啊， 嗯， 或者说你跟他仅仅就是在社区里面见过面，认识他，然后他说我要到你家去，然后你就打开门说你进来吧， 嗯， 啊，这个其实从这个动物的本性来讲的话，不熟，然后这个人跟你保持这么近的这种距离，尤其是侵入到你的。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女孩子说的交往的第一个男性的朋友， 它就进入到你的这个领地里头来了，其实就是你的家呀，啊，那就是你的安全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这人就轻易的你就允许他进来了，其实你对他还不太了解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只是说他走了之后跟你判断不一样了，这女孩子的判断是我跟你有了亲密关系了，那我们俩关系就会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有一个前置的判断， 嗯， 就是我一旦跟你发生了亲密关系了，好，我们接下来的关系就会发生很正常了，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一样，有些男孩子觉得我家境比较富裕了，那我给了你在你身上花了很多钱啊，那我们的关系就稳定了， 嗯， 其实这个判断呢其实是太粗浅的一个判断， 嗯， 啊，因为人的大家之间亲密关系呢是比较复杂的， 对， 必须得建立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 嗯， 啊，要不然真的会出现那种很被动的状况。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室，我是节目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刚才我们在解答一个咨询，有女生问说这个男生到底是爱我，想和我有长久的关系呢，还是这个男生只是惦记着有那么短暂的发生亲密关系就完了呢？其实很多时候女孩子们可能都会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女生她都是想找一个真心喜欢自己的， 对， 然后有长久关系的恋爱进入婚姻啊等等，或者说长久的伴侣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女孩子可能会可能常常会有一个误会，她们很容易把男生为了想和你有亲密关系对你的那个好和付出会误解为你是真心喜欢我，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来做一个判断。 对，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判断就是时间。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还要拿捏准了你想要一份什么关系？ 对，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份很短暂的，这个亲密关系，聊以慰藉你在这个一个人生活当中的寂寞孤独，那么可能这个节奏不同，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份很长久的恋爱关系，你要知道这个你们刚刚开始相识是你们彼此了解的一个开始，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慢节奏， 嗯 啊，不要那么快的进入到，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不可能是那么快的， 嗯 啊，你对一个人的洞察不可能就那么快你就知道，哎，他是什么人我就愿意跟他交往， 嗯， 是不是，要不然就会陷入到很被动的情况。我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先跟对方发生了亲密的接触之后，哎呀，最后觉得很后悔，我怎么这么样去跟这样的人去交往呢？但是我又跟他发生了亲密的接触，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于节奏太快了， 嗯， 啊，凡是在这个方面提出过诉求、特别强迫的、特别强烈的人，刚你交往了两三天，或者一方发生了亲密的接触之后，哎呀，最后觉得很后悔，我怎么这么样去跟这样的人去交往呢？但是我又跟他发生了亲密的接触，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于节奏太快了， 嗯， 啊，凡是在这个方面提出过诉求、特别强迫的、特别强烈的人，刚你交往了两三天或者一周之内就频繁的去提这种诉求的人， 嗯， 这就是一个信号。 嗯，当然也对，当然也有一点，就是男生和女生他们在恋爱中的那个表现会有不同。 对， 男生呢会在恋爱之初就一直会有一个念头，就想发生亲密关系。一旦这个女生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对， 那么女生呢，可能在一开始，这个即使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他可能也觉得这是恋爱的一部分。 对， 嗯， 这其实就是男女判断不太一样。 对， 就女孩子会把这个，我一旦跟他发生了亲密的接触，那我们的关系就稳定下来了，就意味着我接受了你， 嗯， 你就可以成为我亲密关系当中的一员了啊。但是男孩子的他的心里头想的仅仅就是一个亲密接触而已。 嗯， 他并没有把这个关系等同于啊，我已经接纳你了，我们以后可以正式的谈恋爱了，他并不是这样想的。就男女在这个事情的判断上是方向正好是相反的。 对 啊，就是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在这个层面，如果我刚才说到过，尽管男孩子有这种特征，但如果他在跟谈恋爱的过程中不断的提这种诉求，我说的是不断的去提， 对， 是吧？还没过一周呢，你拒绝他了，然后下一周又提，这就好像是他谈话的一个 主题了。 主题呀、啊， 嗯，他会把主题不断的引向 对 这个事情上。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 对， 啊，这是个最明显的信号了。 嗯，所以一般如果想谈一段恋爱的男生，他会在乎你，他会在乎你的情绪，他会怕你觉得他比较鲁莽， 然后而失去你。 对对对，所以他会显示出小心， 对 啊、而不是啊、那么执着的谈你不大喜欢、你已经婉拒的问题。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看到的是耐心，你要看到的是他是否有这个耐心和耐力啊、依然在热情和真心的和你保持着这份关系。 对， 你可以判断出来的哈。 对， 好，谢谢韩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还有其他朋友的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来帮助大家解答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女生问说，我和前任因为感情隔阂分手断联近两年，当初分开后半年就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最近我的这位前任他突然加了我的微信，问我还好吗？从头像看他怀里的小婴儿应该已过百天，我就想问一下，已婚已育的前任初为人父时加前女友的微信是炫耀啊还是寂寞呀？这男人出于什么样的心态？这合乎常理吗？我是无需理会啊还是礼貌的留言祝福啊？不想加微信关注他的生活，那些感情疙瘩已经云淡风轻了。 我觉得他最好的做法就是一个祝福完了之后就删掉了，就 OK 了。啊，是吧？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有的时候呢，既然已经结束了，这个人也已经出为人父了，也可能他在炫耀，你看我孩子就出生了。也可能他是有些寂寞，这可能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这女孩子处理的挺好啊，无论他是出于哪一种考虑，你跟他已经结束了。所以就不要跟他再继续了。啊，继续有暧昧也好，玩暧昧也好，因为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成本太高了。啊，因为这个人他已经结了婚了啊，是吧？而且已经有了孩子了，这时候无论是炫耀还是跟你玩暧昧，对这个女孩子来讲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你要跟他保持一段暧昧的关系，或者继续跟他聊，那你的生活会被扰动的。而且你们俩曾经还谈过一段恋爱，还他是你的前任，你们俩曾经分手的时候那种不好受，肯定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尽管说那个疙瘩已经解开了，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去重新的去重复这个事情，因为心理学上来讲就是说，尽管我已经解开了，但如果那个情景一再出现的话，你说能对你没有影响吗？肯定也会有影响。 对， 你就开始自己的生活，啊，一个短暂的祝福，然后完了之后就彻底断了联系也可以。 对，就是如果有前任来找我们，我们并不想和前任再有任何的瓜葛，我们也不太想和前任，我就是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我也不想关心你生活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我也不想去看你的朋友圈，我也不想去看你发的生活动态哈。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想加就不加。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揣度他是什么样的心理啊，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啊，他干嘛呀，他到底是炫耀啊还是如何，我们不去猜测了，没有任何的意义，不加对方就是了。 对，你看他就像女孩子推测一样，他是为了炫耀呢还是为了给我搞暧昧啊，你看你猜的这两个方向都不是极其的正向的。 对， 是不是？ 对， 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他保持联络呢？是不是他并不是很善意的要跟我有一个保持，比如我们虽然没有谈恋爱，我们可以做一个普通朋友交往，看见他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干净利落一点。避免自己陷入到一种另外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当中，让自己受伤更大。 对。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单位里边啊有一个同事 平时呢大家关系都挺好的，这个同事呢是一个男同事哈，比我小两岁。男同事呢今年37岁了，大概呢是在3年前离异了，单身一个人。我们办公室大家关系都很好。我现在呢认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子啊也是家里边一个亲戚的孩子。女孩子呢是29岁。女孩子呢要求我给她找男朋友，那我就想到了我们办公室的这个男同事哈。侧面的打听了一下，这个男同事离婚啊，据说是他遭受了对方的家庭暴力离婚了。我就想问一下哈，那这样的这个男同事，我如果介绍给我们亲戚的那个女孩，你们觉得这个男人他是被别人家暴过，他会有心理阴影吗？ 啊，我们一般说家暴都是男的是这个主使者是吧？ 嗯。 啊，这一次终于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其实这个情况在生活当中也不少见啊。就是男的跪搓衣板，就原来大家看好多相声啊桥段里面有这样。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看这个你这个男同事他有没有从中走出来。啊，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他最终他是选择了离婚，他并没有跟这个给他施暴的这个女人呢，啊，继续生活下去，那就说明这个男人他是想改变的，他并不是说，在那种婚姻当中继续去，啊，就这么活下去，他想改变的，啊，至于说他改变的怎么样，另外呢，他家暴的具体情形是什么？ 嗯， 我觉得，如果您要当一个中间人的话，你把这些情况了解的多一点，就不能简单的停留在啊，他被家暴过，然后他离婚了，然后会不会给他造成创伤？然后接下来再我把这个亲的这个女儿再介绍给他，会怎么样？ 嗯， 啊，那我觉得，那你就是从侧面再了解他离婚的原因到底是啥？真的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同事。啊，然后他说的他被家暴了，他到底是真的还是虚假的？ 嗯， 或者说这里面到底情况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嗯， 啊，你把它弄清楚一点，我觉得这是你要把那个女孩子交给他之前，介绍他们交往之前，你需要做的功课。 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既是同事的话，其实从平时的为人呐、工作状态啊，在单位当中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能判断这个男人他一定的品质基础是怎么样的哈。 对，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品质是比较正的，人也是比较善良的，那么这个你做起介绍人来，无论他过去在情感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至少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一个人，那这个我觉得做介绍人介绍给别人，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才负责一点点。 对， 是吧？ 然后继续说，他俩合不合适？ 那要看他们的 了。那看他俩。 对，您做介绍人就是给别人给个机会。 对，给机会，然后同时呢，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给对方， 对， 就知道了， 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至于说那个人，那或许人家那女孩子觉得不计较。 对对对， 是吧？这是完全，人家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你的担心就多余的。 对， 但是你做中间人，你要告诉他。 对，是的，嗯，这个就是负责的一个做法了哈。 嗯、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正在分享情感问题，稍后是广告时间，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交流。 遗憾当时没能细心发现， 其实有一条线系在你我之间， 像日月绕着圈圈， 浪费了思念， 否则一定会彼此更相爱更了解，风让我们靠得更近些，泪让伤心相惜更强烈，我不怪昨天， 也不怕明天， 爱就要心甘情愿。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我们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的问题。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和我们互动分享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方便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有一位呢，这个女生问到了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去年我当时呢临时自己租住的房子住不了了，那么就有一个同学当时告诉我说，他也是帮我忙吧，他刚刚从和别人合租的房子里这个出来，和他自己的女朋友去同居了。他说他租住的那个房子现在还空着，让我去住。但是呢和我同住的，也就是合租的啊，是一个男生。那么当时呢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就答应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吧，在那儿住了4个月的时间。其实那4个月呢是我觉得非常快乐的时间，因为合租的那个男生吧懂事儿，人干净，也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安全。我住到那儿之后开始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毕竟是和一个男生合租，但是半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诶，这个男生是我遇到的最自律的、生活有规律的、干净的男孩子，也是很有责任心的男孩子哈。由于住在一个屋子里，在生活中有很多细节都是接触过的，所以呢就开始了解。由一开始很少说话，到后来呢大家因为总是在共用一个客厅，也有的时候吃饭的时间也会碰到一起，那么就一起吃饭聊聊天说说话。慢慢的我就对他有感觉了，我觉得要是找男朋友其实就应该找他这样的。我呢是个单身的女孩，还没有男朋友，但是让我不能够下手的就是人家是有女朋友的，而且呢他经常提到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呢是在国外读书的，他好像对他女朋友还挺负责的，他们一到合适的时间他就说我和我女朋友要去讲视频了。那么我和他合租之后呢，他也把我和他合租的事情告诉了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好像也常常拿这个来调侃他。我心里吧就觉得 特别希望他和他女朋友如果有一天因为异地恋可能会分开，我有机会能和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很难碰到这么懂事负责任的男生。现在呢，我已经从合租的那个房子里出来了，那么我现在呢是租住在离我公司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我也有他的微信，经常想找一些借口和他联系，那么就在心里边惦记他，也就是说真的特别希望的是有机会还能和他在一起，因为看看我周围的男生吧，我都觉得不如他，我到底是一种真实的感情还是一种不真实的感情啊？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啊，但是呢所有的女生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动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女生最担心的一种状况在你面前在演。啊，什么担心呢？比如说我谈一个男朋友，我就担心他可能有第三者啊，移情别恋啊。好了，现在正好有一个情景剧就在这每天都在上演。是吧，那个男孩子他有女朋友。啊，但是呢你看人家对我仍然是有礼有节的啊，没有跨雷池一步是吧，跟我交往的。你看这个这是多么的自律啊。 对。 啊、是吧，然后呢就像你想考验一个男的，正好是一个活板的在你眼前都来回晃啊。让你会更加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太完美了，太好了，太自律了，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了。我觉得这才是他跟这个男孩子之间的交往或者他对这个男孩子有好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说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呢，其实呢他俩，我们说恋爱是如果你要跟人建立一段关系的话呢是彼此的一种互动。啊，这个时候只是说这个女孩子呢是隔着窗户来看人一样啊，隔着雾来观察一个人，这个雾呢就是对方有女朋友了。啊，然后呢这女孩这男孩子表现出来这样一种状态，然后郑重这个所有的女孩子就特别欣赏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啊，女朋友在异地竟然对眼前的这样一个异性毫无这个感觉啊，没有任何的连暧昧都没有。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人这人品怎么这么好呢啊，那我所有的这些判断的基于呢你没有跟他建立更亲密的接触。 对，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的女朋友。 对， 但是我们通常就有这样一个效应啊，韩老师您说的对，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羡慕闺蜜的男朋友，闺蜜和她男朋友的关系，我们看哎呀人家关系怎么那么好啊，哎呀人家的男朋友怎么那么体贴人家呀、人家的男朋友怎么那么照顾人家啊，那像他这样您说的特别的生动哈，他每天在看一出情景剧，你看一个男孩子的女朋友到国外去读书了，异地恋，他还能这样坚持爱他的女朋友，而且我就在旁边，他对我简直是没有丝毫非分之想，如此自律的一个男生，哎呀，这男生呢，简直是世间少有啊！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有这么一个词儿哈。 对， 别人家的男朋友看着可好了。 对， 那这份感情是真的吗？ 我觉得，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不太真实啊。为什么不真实呢？就是说，你没有跟他，你虽然跟他去这样去相处，但是你没有跟他，作为一个男女朋友那种相处。那种相处呢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期望不一样啊，就像我们跟一个异性交往和跟一个你要谈恋爱的人的交往那是完全不同的，期望不一样啊。你期望他，比如说他这是就像你生病一样，你生病了，你的一个好朋友啊和你的一个普通的同事，他去谁去，你希望谁去看你呢？你的同事可能不去看你，平常跟你也关系也不错，可能也没去看你，是吧？ 你也不会有什么埋怨， 你也不会有什么埋怨。 对，你 如果 因为你也没有什么期待、 但是如果是你好朋友呢？啊，比如说你在异地，你在医院里面，在医院住院了，动了一台手术。这时候谁会出现呢？可能是你的父母。 对。 如果你的父母不出现，你可能觉得心里边落差特别大。是吧？如果你的朋友来了，你就觉得特别感动。哎呀，我朋友来了。如果你父母来了，你的感动性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你的期望值不一样啊。同样的，那么你这位女士呢，对这个男性的室友，这种你跟他现在只是一种室友关系而已，你跟他还没有那么多接触，你还不太了解这个人， 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尽管你们俩同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尽管好像空间距离这么少，但是你们俩仍然是一个室友关系， 对， 你们俩还没有到了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接触，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他跟你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他释放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你不知道。 对， 包括他跟他女朋友也是异地恋，异地离得很远，在视频的时候他释放出来的和他面对面的释放还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感情不是那么真实。 嗯， 还是稍微的等等看啊，是吧？这个人再合适，哪怕他真的非常合适，他已经名花有主了。 嗯， 你也别去耗费自己的这种情感了。 嗯， 因为一旦你把目光的人再合适，哪怕他真的非常合适，他已经名花有主了。 嗯， 你也别去耗费自己的这种情感了。 嗯， 因为一旦你把目光聚焦在他这， 嗯， 你就错过身边可能对你来讲比较合适的人。 嗯， 是不是？哎，我觉得还是，既然现在人家那边还是谈的还不错啊，是吧？这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而已。 嗯， 不如说现在还是慢慢的放下心来啊，也观察周围的人。 嗯 啊，你不能把所有的，就像我们理财的时候也不能把所有的现在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嗯， 那你现在正在处在去寻找男朋友这个阶段呢，那也不能把目光只锁定在这一个人身上。 嗯， 其实优秀的人很多的，并不只有这一个人啊，更何况你跟他之间真的还没有那么了解。 对 啊， 对，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份感情，这样的单恋，在心里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人越来越放大，越来越美化。 因为单恋最可怕的就是在这儿， 嗯， 因为你没有跟他实际的交往 啊，或者暗恋哈，对， 你只是在这个，在脑海里面在塑造这样一个人，那种塑造呢，简直是什么好你往上贴什么， 嗯， 就这个人你跟他实际上你没有接触，你对他很多东西都是想象来的。 嗯， 这时候很不客观，很不真实。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俩结婚14年的时间了，我们有一个孩子7岁了，孩子因为上学了，由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丈夫的感情呢，越来越不好，主要呢是他这个人啊，是一个做什么事情3天2头有热情，然后呢就把家里的钱拿去投入，但是他实际上。”真正对于做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他往往是做一件事儿，做不下去了，不挣钱了，也就不坚持了，然后呢他又想着再做下一件事情。这么多年以来，我呢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工作啊，而他呢总是拿家里的钱到处的去做一些不着调的项目，听这个人说，听那个人说，他不愿意上班，他不愿意选择一份工作，他也不愿意选择坐在那儿，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去做事情的工作。他希望的是自己一下子就能够发财。有一些工作，朋友或者亲戚介绍给他了，他总是说，那一个月才能挣个几千块钱啊。可是呢，家里边所有的积蓄，结婚这么多年的积蓄，慢慢的他也就挥霍光了。他的心思也不在我身上，也不在孩子身上。慢慢的我就对他非常非常的失望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男士，然后和那个男士呢，我们两个人聊天聊得很多，见了面了，我也出轨了。在出轨之后呢，我立刻回家就告诉了我丈夫，我说我出轨了，我要和你离婚。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可能忽略我了，他又开始恳求我，为了孩子，为了家， 他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是我辛辛苦苦的挣钱养着家养着孩子，毫无抱怨，容忍着他的幼稚不成熟，容忍着他不去好好的工作赚钱，一心一意的只是想一朝发大财，或者是每天做梦。他现在觉得我重要了，可是呢我已经出轨了，所以我觉得我再回到婚姻中我们也不会幸福了。那么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公公婆婆一直待我都不错，他们也一直养育带着帮我养育着孩子带着孩子，而我父母呢也是比较传统的，四个老人都劝说我不要离婚啊，为了家，再加上看到我丈夫深深的自责和反悔的样子，他们告诉我说，那还是希望我能够不离婚。可是我知道，丈夫今天是怕失去我，可性格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我觉得在这位女士呢，她出了轨之后，按说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出轨了。他不想主动的让对方知道， 对对， 是吧？ 嗯， 他可好，出轨了之后直接跟丈夫说：“我出轨了， 对， 我们俩离婚吧。” 嗯，其实就是可能是一个破坏型的一个行为，就是想分开了。 对， 平白无故的自己提不出离婚。 对， 有的时候人在意识当中做了一个破坏婚姻的，足以有这个杀伤力，足以可以让婚姻解体的这样一个。行动其实是有意而为之的。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想解决问题。 嗯， 怎么也想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出轨了。 嗯， 你看怎么办吧？ 对 啊，是吧？ 我出轨了，咱们离婚吧。 对， 嗯， 这是咱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啊。你同意了，咱们就离了。 嗯， 啊、但你看这个女士呢，她在叙述老人们的态度的时候，你看周围人对这个事情都是非常宽容的。公公婆、按说这个事情，公公婆婆是。最容易生气的， 对 啊，是吧？就公公婆婆也劝， 嗯 啊，虽然知道她出轨了，也劝她不要离婚， 嗯 啊，丈夫在这儿呢，也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俩要不要离婚呢？我在这我倒是没有看到，就是说，要如果这样离婚的话，这女士会很决绝的就离了， 嗯 啊。但是为什么，当丈夫这样去，恳求的时候？他有点不知道咋办了。 嗯， 我觉得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一般就在心里面还有那种不想离的。 嗯， 但是不想离吧，又希望哎呀他的性格能不能改呢？好像他的性格又改不了。 嗯， 改不了我再回去的话，会出现我希望的那种状况吗？啊，那么我现在呢，咱们作为客观的角度来讲，啊，彼此都有责任啊。就说你丈夫那样，那么也在于呢，你之前你没有好好管你的钱。 嗯， 比如说以后如果你们俩在一起，如果不离婚的话，那你们俩的生活一定是不是像以前那样过了。 对， 第一呢，首先你的钱你要把持得住吧。 对 啊，是不是？你在原来的时候，你他钱挥霍那么多，他一次两次可以理解，但三四次他都是这样，把家里面他拿出去活，有一个项目要投要挣大钱，结果都没有挣过来。 嗯， 那你还是要这样对待他吗？ 嗯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俩在一起的话，你们的理财的方式要变一下， 对 对，这样变一下，起码你能够保证他去折腾可以，是吧？ 嗯、 一个男的他想折腾，老想发大财了，你的理财的方式要变一下， 对 对，这样变一下，起码你能够保证他去折腾可以，是吧？ 嗯、 一个男的他想折腾，老想发大财，老想挣大钱，他愿意折腾也行， 嗯， 让他去，但是你的折腾的本钱不是我给你，我是个大款，我给你不断的提供。不是这样的，因为她丈夫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那不是她挣的钱， 嗯， 去了拿项目投了就投了，没了就没了， 嗯， 她心里面可能没有那样一种，假如说是她自己辛辛苦苦攒的一万两万三万的，然后她去投一个项目的话， 嗯， 那她就不太一样了， 嗯， 她可能就会惦记着这个钱我要回不来咋办， 嗯， 她就风险意识就会有， 嗯， 她或者她顾虑的东西就会多一点。但是现在她丈夫可能贵人并不多， 嗯， 那这也在于呢，他俩的理财方式，我觉得以后要变一下。虽然好像跟情感无关，但是你至少你要保持你的独立。比如我挣的钱我存起来， 嗯、 咱们家里边啊、要过生活，我也可以拿出来一部分， 嗯， 但是呢，首先大头我要把持得住， 因为你要投资的话，你自己来决定。 对。 啊，你自己来决定。而且你如果我不给你去借钱，你也要想一下你能不能还。 对。 啊，这个风险是什么？你看他丈夫很显然没有风险的意识。 嗯。 投了那么多钱没了。 嗯， 好像也没有从中吸取过什么教训，好像这钱不是自己的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首先要考虑一下你们的理财的方式，或者说管钱的方式呢，我觉得 是不是有问题？对， 确实有问题，需要去改变一下。 嗯， 这样你跟他如果要重新过下去的话，你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 对，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和我男朋友交往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在这其中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约在两个多月以前啊，我意外的怀孕了。那么当我告诉了他我怀孕了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谁的，哪来的，怎么会怀孕呢？然后他这个左思右想，他想的都是我可能不应该怀孕等等一些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稳定，他不会想我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令他怀疑的理由哈。我以为他会首先想到的是关心我，我以为他会首先想到的是要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奉子成婚还是如何，要么呢他就关心我的身体要和我讨论一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可是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呢？谁的？他说我现在就不想理他，特难受，特别别扭。我想问一下，男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啊？这样的人还值得嫁吗？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值得嫁。你们俩正在交往，然后呢，他首先说这样的话，的确会让人非常伤心，尤其是女孩子啊，在这个上面感受跟男人是完全不同的，就男孩体会不到。他首先想的是，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提个醒，不要轻易的就跟人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你想想看，最后这个结果，我们以前也说到过，男女在这个性过，在这个亲密关系上，他们俩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你看的比较重要，比如说这女孩子觉得我们俩奉子成婚，啊，是吧？你怎么关心我？这是女人的态度，啊，是吧？但是呢，男孩子反过来态度是这样的，谁的孩子？是不是？ 对 啊，是吧？ 这女人听来太难受了。 这部分带有侮辱性的，是吧？所以女人听了就是非常难受。那么这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显示你这个男友呢，的确是个粗线。你说的粗线条吧，他问的很细，是吧？ 他不是粗线条，而是他可能多疑，他对你们之间的感情，他对你的信任并不像你过去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去考虑一下我倒不建议说非要逼着自己说我奉子成婚，是不是？那样的话真的是把一个错弄得更大，是吧？那个男人会觉得你是逼我的，是吧？咱们俩本来感情没到的时候是逼我不得不跟你结婚的， 是的 啊。所以这种意外怀孕呢，咱们也可以看到那种皆大欢喜的，哎，觉得哎呀怀孕了，大家都彼此都非常高兴，这是。但你们现在状况是，好像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你也需要反思一下，其实你也并没有觉得多高兴了，我怀孕了，哎呀，很高兴。我看从她的描述里面，她也并没有觉得我怀孕了特别高兴， 对， 她更多的提的是，哎。你会不会关心我？你会不会关心我的身体？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照顾我自己？等等，哎，他更关心，他更多是这个，那就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俩人的情感真的没有走到那一步。你们俩的情感真的没有到了，说我要再结出一个果子来。真也没到那种程度啊，就突然的出现这种事情了。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不要被动的被这个事情所捆绑了，所影响了。无论这个男人怎么样去对待你，你自己要首先清楚了，这是对你来讲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三个月之后，四个月之后，五个月之后，那对你来讲那影响完全不同的呀，是吧？你可能就要在三个月之内做出一个判断，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了，我们不能因为为了什么我非要去生下来这个孩子或者说怎么样总而言之呢，你要考虑到这个结果 如果你生下来这个孩子和你把这个孩子中间做这个人工的中断了，中断了人身你都要考虑一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对， 你中断了你自己能不能够承受。 对， 你不中断了把这孩子将来要生下来你怎么去面对。 对， 你把这个事情先想一下，你现在不要停留在说哎你关心我吧你呵护我吧，这有意义吗？是吧，你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间不等你。 对， 是吧，你两个月之后 我没有看到，对，我没有看到他现在孩子怎么处理了，他没跟我们说哈。 对， 但是他只是问到了他和这个男友之间的关系。 对， 就是我们觉得关系你还是要慎重的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 就是至少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份多疑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第一说明你们之间没有那么彼此的信任。 对 啊，第二呢这个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也说明了他对你们感情的一个态度。 对， 那你们之间的未来谈到过没有，他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和他关系是怎样的，这些你可能都是需要再去沟通的。另外比如说像意外怀孕是谁的问题，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情感中交流中他是不是对你够负责任，这些都是你要去考量的，你要去考虑的哈。 对对， 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心中内盏灯，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烟波染你心中内盏灯，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滚，坠落一杯满满清晨，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不住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整个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